这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来自的就是歌手方大同。听到他的歌声会想到这首歌当时在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方大同也是那样的让我们觉得非常年轻，但是他的声音已经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声音了，而且他非常喜欢唱这种 R&B 风格的歌曲，也是自己的一个特色。很多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听过的一些声音一听过就过耳不忘，有的时候在听一首很陌生的歌，但是当歌手的声音响起的时候，你就能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放眼华语乐坛，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些我们闭上眼睛就知道是他的男歌手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提到一个歌手，他应该有一些自己的特色，他的声音应该是有特质的，而这样的声音才能够被我们所记住，才能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听到也依然知道就是他。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所以今天来听听这些让我们过耳不忘的好声音吧。下面这首歌还是让我们闭上眼睛准备好，来猜一猜这首歌到底是谁在唱给我们听。 想跟我吵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哦、你又在哭泣，我给不了安慰，我又在摇头，有那么点后悔，爱情的发展你难以回头，却无法往前走。但身不由己出现在胸口，新的赛季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Oh, 你的眼神充满美丽，带走我的心跳，你的温柔如此靠近，带走我的心跳，你的时光家，我没那么无聊，不懂得道歉，我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在身不由己出现在胸口，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时光都已开始， 这是来自王力宏温暖而有特质的声音。记得当时是在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眼睛大大的，长得帅帅的样子。他当时是在歌手比赛的现场唱的就是王力宏的这一首《心跳》，去学习他的传音技巧，包括怎么去处理每个字之间的情感。那首歌是我印象特别深刻，而这首就是王力宏的《心跳》，在他2008年发行的一首歌。今天来说说这些让我们觉得闭上眼睛就能够听出来是谁的这些歌手们，来说说华语乐坛这些有辨识度的男歌手。而下面这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R&B 教父。可以说之前呢，我们听到 R&B 的歌手，他们大多都和他有关系，而且很多人的写歌也都受他的影响。他就是陶喆。对，这一次不卖关子，告诉你们，而他的一首歌曲，如果说到特别有代表性的话，我想这首歌大家都听到过 Melody。

可能很多人对他印象都是那个小眼睛努力想要睁大，依然是那个大小的这样状态。有人说他长得像周杰伦，但其实唱歌很陈奕迅，这是当年对他的评价。我今天在找歌曲的时候，也在看李荣浩之前的一些歌，才发现曾经在过往的节目当中放过很多给大家听了。尤其在那个时候，他因为模特、因为李白而大火的时候，很多他的之前的老歌也都被翻找出来重新放给大家听。所以有的时候火一把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有辨识度的声音，今天来听的是这样的声音，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T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您来猜一猜，我下面放的这一首歌是由谁来唱的？这首歌呢，它的歌手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个歌手走到哪里，哪里就会下雨。而这首歌叫做《梦一场》。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青春期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事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事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这首《梦一场》当时听过很多版本的演绎，包括之前那英那一版本，包括这一版本萧敬腾，还有就是李健的那个版本。总之每个版本听出来的意味都不一样吧。而有些歌曲真的是陪我们走过很多的低落或者是难过，而这些情绪在歌曲当中去酝酿，而很多东西呢，真的是让我们静下心来才可以听得出来， 到底唱的是什么样的情感。有的是陪我们走过青春，就比如说下面这位歌手，他叫胡彦斌。当然很多人现在都说不陌生，没错，而当年胡彦斌刚出道的时候，他的声音也是非常有特点，而且他是一个才子的形象出道，就是很多歌曲都是自己去作曲和写词的，包括编曲。所以说这首歌也是胡彦斌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当时在2007年的时候，为一首动画为一个动画叫做《秦时明夜》去创作的一首主题曲，这一首歌就是《月光》。来听听这首歌，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回来锁定 FM 986。 泪断千年情多长，有多痛我无思想，忘了你有孤单魂随风的，谁去想了老痴情郎，这红尘的战场万马有谁能称王，我尽管洗干窗，望明月星光悲凉，千古恨

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尘，千朝几度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泪痕，竟是半生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马蹄声如泪奔，竟是半生的月光照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一生。 这一首歌如果要说起来真的是年头很久了，因为这首歌是2008年的时候林俊杰的一首歌曲，相信你听到他的声音会猜出来，他的声音是非常有辨识度的，这一种有一些偏清亮的这种声音，而很多人说他的声音是天使吻过的声音。当时我记得是当时他那张专辑叫 JJ 路，然后当时还是想转型，想这个想下一个由男生向男人去转型，然后拍了一系列 MV 啊专辑啊，我还印象非常深，但后来发现还是一个长不大的男孩哈。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今天来听着这些声音，都是我们闭上眼睛都可以猜出来他们是谁，他们陪伴我们走过青春，陪伴过我们走过欢乐，也走过失意，所以很多时候听到他们的歌声会有一种别样的温暖。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B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面这一位呢，他的声音是以高音的宽广著称，因为他在唱流行的时候高音也非常的漂亮，甚至很多时候会去唱女生的 key， 所以也是很特别哈。你可以猜猜他是谁，有几位是这样的歌手哈，我们有时间可以专门总结一下。而这次这首歌手是来自张杰，当时他在《我是歌手》的第二季的时候唱了一首《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而当时那个现场的改编是我觉得我对张杰的印象重新刷新的一次演唱，没有过多的炫技，但同时在歌曲当中也充满了情感，好像看到了浩瀚的夜空在你眼前闪耀。

希望有一个像你的人，但黄昏跟清晨无法相认。雨停了，歌停了，风继续，雨伞又遗落原地。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能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想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找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生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生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谁倾听你，一朵一朵，一首一首的曾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生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生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这是来自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听到这首歌，我想到的是当时林宥嘉应该是刚出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听到他的一首歌是《说谎》。他说说谎的人要吞以千根针，那个时候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也听到他的声音非常有特质。有的人从我们全世界路过只是为了路过而已，它是很美丽的风景，而当这段风景要过去的时候，就像列车一样驶向前方不会停留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调整自己，告诉自己要怎么做。而之所以要怎么做呢，我相信伊森在歌中已经准备好了。这首歌就是当时林夕写词写给伊森的，我觉得林夕对于伊森是一种偏爱，会给他写很多很棒的词，而这首歌就是其中一首，去教你在恋爱当中如果面临一些错过或者说是分手的状态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做。伊森告诉你，你给我听好。